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阿蛮，我是郑鸿仪，欢迎收看今天的政治到了。昨天我们讨论了周文伟他在美国对这个台湾人为主的基督长老教会开枪，那么他带了300发的子弹，他装满了15个弹夹。大家知道那15个弹夹有多重吗？他还带了2把9厘米的手枪，他还带了一把刀，他还带了4个汽油弹。我请教，好，一炸这么多要创啥？我研判他是要展开一场绝不留活口的妹门大屠杀，只因为他仇恨台湾人。那么这个事情因为中国赶快切割，那么这个事情我觉得影响非常的深远。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讨论这个影响是什么。那另外呢是这个今天呢我们也会看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另外是在疫情的部分，昨天6万5，今天竟然是8万5，一天之间增加2万，六天都6万多，今天忽然之间跳8万5。陈时中说高峰还没到，那怎么来看这样的疫情？这个保险的事情，昨天行政院长苏贞昌特别出来有所这个发表谈话，那么有6、700万人的保险，岂可轻忽？另外是因为这个侯友宜今天出来说，中央高高在上，针对王必胜的讲话，他认为中央高高在上，到底中央给了什么呢？谈到疫情，中国因为上海慢慢解封了，结果上海竟然出现了逃亡潮，票买无，那买无黄牛票起五倍，要搁买无？为什么要逃离上海？上海有这么恐怖啊？要逃去哪里呀？现在呢，北京似乎也要封了，那么中国决定要完全走清零的路线，所以盖了永久性的方舱医院。但是这个对中国的影响到底是多么的重大？今天我们要来讨论在这个俄乌战争的部分，因为据说普丁已经亲自下来指挥了，为什么会这样？而且他对很多的将军进行了整肃，那么有这个俄国的前空防司令说对俄国指挥越来越糟。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也为是资深的媒体人王瑞德， 洪毅好，大家好， 好。另外呢是政治学教授范世平，胡老师， 洪毅哥好，大家好， 好。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圣望教会的长老，也是台教会的秘书长郑牧群郑老师， 洪毅哥好，各位来宾大家好， 好。另外呢邀请到的是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李明贤， 大家好， 以及前驻美政治组的组长赵宜翔， 洪毅哥大家好， 好。那么待会这个民进党的立委王定宇王委员，资深的媒体人陈东豪，星光医院的副院长洪子仁也都会加入。那么针对这个周文伟，现在检察官说他有可能要被求处死刑，因为他犯的罪实在是太严重了。来，我们来看一下。好，那么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个图表，他曾经这个去勘察地形，所以这个当教会的人跟他说，哇，你第一次来我们欢迎你，结果他说我来2、3次了，显然他勘察过了勘察过了，而且开了4小时的车程，从拉斯维加斯开到这个加州的尔湾那另外呢是他进去的时候还可以伪装成教友那进去以后呢， 他就这个他改穿蓝色的警卫服，戴着帽子，用铁链、用三秒胶还有钉子把门锁住。教友们本来以为是警卫要赶人，想不到是他把所有的出口全部封死啊、哦！接下来才发现他带了15个装满9厘米子弹的弹夹，他的包包里面呢、啊、搜出了4个汽油弹。我先请教一下这个瑞德，一炸这么大的火力被冲上， 一炸带了这么多的火力，刚刚洪友讲15个弹夹、300发的子弹、2把9厘米的手枪啊，通常大90，那么大的90手枪呢，它的弹夹大概是15发子弹、小90大概是9到10发子弹，因为看你有没有上膛啊。那么他就打算除了子弹之外呢，他还打算，他不是三个包包被搜出四个汽油弹吗、然后进来了以后伪装成教友，然后跟他们一起这个等于说一起参加礼拜，那用餐的时候呢开始用这个铁链链住的这个出入口，对不对、再把这个出入口他怕人家打开，所以又用三秒胶把它封住。他的目的何在？目的就是那么当他要开始行凶的时候呢，他打算先开枪再纵火，要把里面的人全部杀光、不杀光，没有开枪打死你，有可能受伤，我就纵火把你烧掉，很可能必要的时候连自己都同归于尽。这也是为什么他现在被收押了以后呢，收押那个禁见了以后，那么直接这个加州的警方给他求处10项的罪名啊。那么他因为谋杀罪，在美国谋杀罪分一级跟二级是非常重的，所以包括死刑可能都被直接讲说可能被他求处死刑啊。对加州来讲已经很久没有这个求处死刑了，就算不被判处死刑，大概下半辈子就是终身监禁在这个监狱里面了。那今天呢，其实这个随着更多的这个线索曝光了以后，加州警方曾经到他位于内华达州的住处去搜索。我们刚刚看出来就是他的室友啊，那么戴维斯po的那张照片，就是那个搜的乱七八糟那张照片啊。那媒体有访问戴维斯，那么这个周文伟不是说2009年的时候曾经用那个一笔钱买了12间的这个比较老旧的公寓房子在出租嘛。显然他的经济状况出了一点问题啊。为什么？他在内华达州的房子呢是一户四间房子他跟人家合租的。包括刚刚讲的这个戴维斯啊，然后他的经济状况显然没有那么好。他虽然有这个私家侦探的这个名义啊，那么大概期限是到2026年，所以他有拥有合法这个随身携带枪械的这个权利啊。那么但是他在5家公司当过保全，也就是他是经济状况不是很好，他轮流在当保全就对了。显然的12间的房子，我个人比较存疑说现在还在他的名下吗？如果他还在名下的话，照理来讲他收租当包租公的话，他每个月收入应该是蛮可观的。他现在呢，很多人都故意把这个好像周文伟就合理化他的犯罪行为，是说他在2009年出租了以后，2012年的4月3号发生了这个攻击事件，也就是一对西班牙裔的这个男女呢来租房子啊，把他骗进来了以后，突然间男跟女都出手攻击他，男生直接拿刀子刺杀他，女生直接拿铁器打重击他的这个头部等等啊。但是我为什么说你不能用这个案子来合理化他的行为啊？为什么？因为很简单，邻居虽然说他因为这个案子以后，所以本来人和蔼可亲，变得很容易为了小事情暴怒。你不要忘记一件事，因为呢，就犯罪心理学来讲，袭击他的人是什么裔？西班牙裔。如果他要报复的话，他会怎么样？无差别攻击，他会去攻击西班牙裔的任何人。他这是一种心理的一个投射。他选择的不是这样，他选择是故意来攻击在这个四个小时车程外的加州的这个基督教长老教会的教堂。然后紧接而来是因为警方在他的这个车子里面收到的那些字条啦，然后笔记本啦，里面写的是直接写明了台湾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哦，这就跟意识形态有关系了。那么他的邻居戴维斯直接跟警方还有媒体讲啊，他常常跟他讲台湾是一个选出一个贪腐的政府，他更不满台湾的民众为什么会喜欢这样的一个领导人，一直抱怨，所以戴维斯才用他自以为自己是政治难民用自己是政治难民的话来形容这一位邻居啊。所以所有的一切种种都显示，那么这些这个所谓的证据呢，显示周文伟自己本身因为他偏狭的偏激的这个政治倾向，所以造成那么在他自己本身又拥有枪械的情况之下呢，那么可能自己的境遇跟际遇也不好，所以才铤而走险 做出这样的一个案件。 好，那现在当地的检察官说周文伟有可能面临死刑啊。橘郡的检察官叫施皮哲，他说犯下枪击重案的周文伟被依谋杀未遂还有持有爆裂物等罪名起诉。检方说周文伟用尽一切的方式让自己融入教会，成为其中的一份子，这种做法涉及预谋犯罪，有可能因此加重刑责。我说起来看到这里感觉他是很好的，人都对你无怨无仇，好，人够接纳你进来，然后希望你能进来这个跟我们一起有信仰，结果你竟然去拿了这个300发子弹，怕生被鬼打掉了，这个影响。 那个加州的检方除了讲了这段之外，他其实还有形容他是如怪物泯灭人性。为什么他会这样子说呢？其实这个你知道美国的罪来说，其实一级的谋杀罪是最严重的。一级谋杀罪为什么会有一级呢？一级就会属于是预谋的，就是说我今天不是突然之间好像起冲突等等，我把人家就是杀掉了，今天我是有计划性的要进行这样子的一个任务。但加州很特别，因为加州的死刑门槛非常非常高，就是说你除了有这样子的一个谋杀的一个状况之外呢，你还要有一个所谓的特殊状况。特殊状况其实有几个是适用于这一次的案例的齁。其实包括刚刚这检察官就有提到这个所谓的事先埋伏。事先埋伏在加州罪也是可以判死刑的。为什么事先埋伏可以判死刑呢？因为第一个有这个预谋的这个事实嘛，对不对？但第二个也就是说你是骗进去的，也就是说你今天是获得人家的信任之后，然后你突然埋伏他，然后去杀害他等等。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加州非常特别，就是加州如果你是因为一个人的种族，因为他的宗教信仰，甚至因为他的国籍去做出杀害的动作的话，那对不起，你也可以判死刑。所以今天他符合的死刑案例其实是有几个。那加州确实刚刚老师有提到，加州是比较少会判死刑的一个州，但因为这一次的情节真的是非常非常严重，所以因此他们是朝这个死刑的方式去思考。但我必须讲，除了这个检察官之外，其实最近那个当地的警察局也针对这件事情不断发声明，但我觉得他发的声明的角度蛮特别。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至于说我们第一时间点说这个周文伟是一个来自US citizen， 就是一个美国公民，但是他是来自 China， 来自中国。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他去找了他认识他的这几位朋友 familiar with the subject suspect， 也就是说跟他熟悉的人去问他他是来自哪里。那他朋友他熟悉的人去跟警方说什么？他是来自中国。代表什么？代表他的自我国际认同根本不是台湾人，是中国人。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不要再讲说是台湾人杀台湾人，这个人根本不认为他是台湾人，你怎么说是台湾人呢？他已经说他是中国人了。所以今天非常显示的就是这个人的这个的国籍意识，他的这个种族意识是跟我们主流民意是偏差之远的。所以因此他犯下这样子的罪，我认为所谓的杀人罪，把他判下杀人罪其实也是应该而已啊。 这个啊，有一位牧师叫卢俊义牧师啊，很受尊敬的卢俊义牧师啊，他今天给主流西部，他说啊，1980年的时候，蒋介石中国啊，共产党政府开放他的人民可以到欧美的民主国家去的时候，特别是在北美地区，许多台湾人长老教会纷纷把他们看成是同信仰的兄弟姐妹，善待他们，帮助他们，结果他们是一个接一个趁机受洗进入教会，然后呢，利用长老教会民主制度票选的方式，成为教会的长老跟执事，然后把好心呼吁会友要接纳他们的牧师，在任期届满要续任的时候，就这样给换成中国人牧师，现在则是更残酷的直接进入台湾人的这个礼拜堂大屠杀。你也靠人性的，大家这样接纳你们，你竟然这个不止不报恩，而且还大屠杀。我看今天啦，有很多拿赢的这个朋友帮他洗白说啊，没啦，他被人家欺负啊，被人家欺负呢，所以才会这个这么这个激烈。请问他被欺负，他应该是黄老师应该是去报复那些欺负他的人啊，照理说他的这个房子租人家，他应该在房子的附近啊，怎么会开400公里跑到这里台湾人来呢？ 这完全是帮他脱罪，帮他洗白。 因为我们知道他这个完全不是，为什么美国这么重视这个案件？ 嗯， 第一个他不是意外，好，我是误杀你，不是，他也不是说哦一时情绪激愤被你激怒了，我杀了你，这完全是一个蓄意的、预谋的谋杀，甚至是屠杀。 嗯， 因为他准备要把这事，我觉得当时要不是这个郑达志医师一把他抓住之后啊， 嗯， 我认为那40个人全部都死了。 对， 因为你手。一个年都是很年纪很大的，手无这个，而且行动真的不便的。 嗯， 我手上有两把枪哎，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周文伟想什么？我七把枪打完，换弹夹再打再打。 嗯， 这四十个人几乎没有人可以活命，因为你们没有枪啊。还好，因为这个郑医师他练过武术，我认为他因为他对自己这个武艺啊，他有自信。 嗯， 他敢，而且他是这四十人里面最年轻的，所以他勇于站出来。 嗯哼， 才让。只有一个人死亡，所以我必须要讲，其实对美国来讲，这不是一个人死亡的问题， 嗯， 这其实就是40个人很可能都死亡， 嗯， 只是因为有一位郑医师把他打拦住了，否则就40个人不可能有人活命的， 嗯， 他有枪，他有刀，他有汽油弹， 嗯， 怎么可能呢？所以我觉得今天，但是我觉得周文伟这个人啊， 嗯， 其实我必须要讲，他的心态是什么？其实他的心态就是。回归让台，因为他怎么那么讨厌台湾人，为什么要去这个基督教长老教会？ 嗯， 我们知道基督教台湾的长老教会在1977年，大家还记得吗？那个时候就提出了人权宣言。 嗯， 谁？高聚明牧师。 嗯哼， 1977年是什么？民国66年，蒋介石刚死，蒋经国上台。 嗯， 当时为什么长老教会敢提出这个？这个抓到就是送军法了。 嗯哼， 他们带着一个爱台湾的心。他们站在一个救台湾的心， 嗯， 所以长老教会是有非常具有指标性的。你说什么其他的教会或许没有那么高的政治意涵，长老教会在台湾就是支持台独的， 嗯， 所以他为什么千里迢迢从拉斯维加斯开车到这个地方，而且是长老教会， 嗯， 他的政治目的是很强。哎，为什么说他说他讨厌台湾人？ 嗯， 因为他认为就是因为你们长老教会在那边宣扬台独意识， 嗯， 宣扬台湾意识，让2000年陈水扁当选的总统。让李登辉在96年当选的总统，你们台湾人把我们外省的权利给夺了， 嗯哼， 这是什么剥夺感？ 嗯哼， 虽然我们知道很多，我不能说都是如此，其实很多外省的二代，他们有种心理是，我过去是执政者， 嗯， 我讲的不一定是当什么大官哦，就一般可能是身斗小民，因为他觉得在省级上他有优势， 嗯， 你看我们记得小时候我们那个什么国语演讲比赛， 嗯， 作文比赛，几乎都是外省二代小孩子，为什么他？在家里就讲国语嘛， 嗯， 普通台湾人在家里讲台语，他怎么讲得过你？ 嗯哼， 这种权力的优势，而且你看当时公务员还有分省级来分配的， 嗯哼， 什么蒙古，什么西藏，什么新疆，完全不是公平考试， 嗯， 所以他们不只是在权力上享有权力，他们在实质上也是跟国民党绑在一起， 嗯。 当他们的权力失去之后，当2000年阿扁上来之后，他们认为他们不是当时的执政者， 嗯， 就他们内心对台湾人就反感。而且你们一直支持民进党，然后搞到今天为止，蔡英文在这个当选，而且民进党立法院过半， 嗯， 2016年、2020年、2024年啊，好，我们看到可能还会再延续下去哦， 嗯， 因为他们看到台湾的选举形势是不利于这些统派的， 嗯， 不利于这些所谓的这个韩粉的，他们就干脆用这种暴力方式 哦， 来就是把你们处决掉， 嗯， 他是用处决的方式哦，这是行刑的方式哦， 嗯， 一个一个行刑掉。他要把他内心那种愤怒、愤慨表现出来，这种人在台湾有没有？ 嗯，有 很多啊。 嗯，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自己任教的所的前身叫什么？叫三民主义研究所。 嗯， 三民主义是大学联考必考。 嗯哼， 什么时候废除的？2005年，阿扁的时候。 嗯哼， 我问你，这些老师一夕之间失业了。 嗯哼， 没有，我问你，这些人恨不恨民进党？ 军中还有三民主义巡回教官。 对呀，啊，恨死了。 嗯， 他们这辈子，哎，你把我的钱。把我的身份，我本来是国部思想教授，我相信没有地方去了，就把你全部推到什么通识中心去，所以他那种心里面不平衡。然后蔡英文上来又进行什么退休金改革、年改，哇，这个恨更深了。所以他们就是想要回到过去那个荣光，他们对过去贵族啊，高高在上啊，一夕之间被打成平民了。然后台湾人把他们过去的权利给夺了，这种相对的剥夺感，就是恨。 那他选举啊， 哎，问题是。更麻烦就是他知道他不可能，他们得不到主流民意的支持嘛，他们跟主流民意是背道而驰嘛，所以他们只能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发泄， 我问你，韩粉看到 那既然是要发泄，既然是要行刑，既然是要枪决，你就不要叫什么和平统一啊？ 对，所以说我觉得其实他们的这个是非常矛盾的。 嗯， 那有一些不满的人就把希望寄托在中国。 嗯， 靠中国啊，哪一天解放台湾，我们就从此就平反了。 嗯， 我们就从一个被统治者变成统治者了。 嗯，那就不要加入美国籍，他就回去中国啊。 问题是，他也不是他。如果真的认同中国，他就去了。 嗯， 他又不是他想要在台湾重新回到， 他是想要教训台湾。 对，他回到台湾，他过去年轻时候那个岁月静好。 嗯， 因为你看那个周文伟， 嗯， 他大学的时候是1971年，是蒋中正时期嘛。 嗯， 蒋经国去世的时候他才35岁、嗯，他这辈子最光荣的岁月就是 那时候 嘛。 嗯、哦、嗯， 他们享受了很多的特权， 是 很多的好处。 嗯。 当这些好处特权没有了，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没有了， 嗯， 他们就觉得我们从本来是统治者变成被统治者、 嗯、 心里面不满。 你说他不想回中国，他自己加入美国籍，他不准台湾离开中国。 对， 嗯， 对，这是什么心态？ 他可以自己回到中国去嘛？ 嗯， 那不要以为说这个好像是偶发的个案，中国最好笑，竟然把他弄到于所谓美国的枪支管制，这个跟美国的枪支管制有什么关系啊？ 嗯， 他的两把枪是合法拥有的哦。哦，那不要小看他的这个，等于说那个暴力性的整个程度啊。他本来周文伟在台湾是在教调酒的、啊 嗯， 他也没有这样一个暴力啊。到这个美国去加入了这个所谓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嘛，现在连统一促进会都想要跟他划清界限，因为变成万国公罪。问你来了， 嗯， 你要知道一件事，台湾有没有这样的暴力？何韵诗2019年被泼红漆、 嗯、 那时候我刚好在现场你知道吗、 嗯、 我在参加这个声援香港的这个活动嘛。紧接而来2020年的时候发生什么事，还记不记得保护伞餐厅、 嗯、 被人家冲进去泼那个废物有没有、嗯嗯、泼鸡粪泼什么东西嘛。当时台北地检署起诉的时候，检察官特别强调是中国金主在中国用资金汇进来、嗯、叫人家去做的嘛。 嗯嗯， 我跟你讲，你不要以为这个暴力程度，你如果不及时，然后也不把它扩大，不这个去这个等于说针对的话，它会越来越严重。为什么、 嗯？ 你知不知道现在被那个香港政府抓起来关的那个苹果日报苹果集团的黎智英？ 嗯， 他当时因为他的苹果日报跟一周刊啊，那么针对这个中国的部分呢，不断的报道， 嗯， 一些豪宅门啊靠被弄了一个浮头在那个地方， 嗯， 结果。香港著名的《明报》的这个总编辑叫做刘进图啊，走路走到一半，三个刀手直接把他砍六刀，差点砍死他。 是， 所以你就知道这样的一个用暴力方式。那我问你啊，他为什么要这样进到这个教堂，然后要那个屠杀要干什么？ 嗯， 他要让你支持台湾民主自由声音的人晋升。 嗯， 而且你以后不敢说过来集会，你知道吗？不敢去支持这个在海外也好哪里也好，不敢去支持台湾民主的声音跟支持台湾的一个民主的政党。 嗯， 这才是他可怕的目的，屠杀背后的真正的目的。 那瑞德，那他的目的有达成吗？ 没有，他没有目的，不仅没有达成，而且更让大家更愤恨。可是你要知道， 嗯， 要不是因为伟大的正义师牺牲了自己， 嗯， 你知道现在是怎么样吗？ 嗯， 里面所有的这些老弱妇孺全部被他屠杀殆尽， 嗯， 你知道吗？就达到了他成为一个恐怖。他如果能够这样子把他达成目的，我问你，短期间之内，在海外，尤其在美国，叫做附近的台湾人，嗯，他的聚会的时候不会心生恐惧吗？ 是。 周文伟其实他是匹夫之勇啊， 嗯， 啊，虽然他已经豁出去了，我认为他要执行这个事情之前，因为他已经把房子都卖掉了， 嗯， 然后把儿女让他们回台湾， 嗯， 然后他最近搜索他的房间非常凌乱， 嗯， 就是他租了一个小房子，他已经打算要同归于尽了啦， 嗯， 我认为， 哦， 但是这个叫匹夫之勇，嗯，为什么？第一个，只让台湾人发觉韩粉就是暴力嘛。 嗯， 第二个，这个对韩国瑜有伤哦。 嗯， 因为你韩国瑜到今天没有站出来哦， 嗯， 他是公开支持韩国瑜哦。我认为韩国瑜未来在台湾政坛上，他不可能再参加什么选举了。 嗯， 再来，这个对国民党有没有伤？国民党有伤啊， 嗯。 朱立伦到今天为止根本出来讲话。 嗯， 再来就是你国民，你看今天蓝比较亲蓝的媒体，其实不谈这个事情。 嗯， 连谈都不谈。再来，对中国有没有伤？ 嗯， 有伤啊。中国你的合统会可能会被列为是恐怖组织哦， 嗯， 全世界的合统会哦，因为中国不是只有在美国，可能都被视为恐怖组织， 嗯， 再来对中国的形象有没有伤， 嗯， 当然有伤，所以中国切割嘛，啊，所以你们台湾人的事情嘛， 嗯， 所以我觉得他是匹夫之勇，跟这位郑达志医生的勇敢来比， 嗯嗯， 天差地别， 勇敢又善良， 嗯，对你，我真的看到 叫良善的力量， 真的是良善。我觉得这个看出， 范老师，我先插打断哦，因为我们等一下继续讨论，为什么这个时候中国要切割啊，合同会要切割啊，你们到底在怕什么？那这个事情 深远的影响是什么？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来先休息一下。中国外交部对这个事件发言人汪文斌说，嫌犯从中国台湾移民到美国，希望美国解决枪支暴力问题，这叫做好、哦。第一个还吃台湾豆腐叫中国台湾移民，第二怪美国的枪支问题。那么这是中国的国台办啊、哦，中国国台办的发言人朱凤莲说，台湾个别媒体借机炒作做政治文章啊、哦，用心险恶，毫无人性。谁用心险恶，谁毫无人性？我想观众上盖跳，上盖有地位。好、哦，那么为什么他们现在要切割？来，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南加州教会枪击案，枪手周文伟被美国警方高度怀疑是出于政治动机仇恨犯罪。周文伟隶属中国合头会拉斯维加斯分会干部，身份敏感，中国外交部也得亲上火线回应，没想到却是推得一干二净。 这名人士是从中国台湾移民到美国的，希望美国政府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解决国内日益严重的枪支暴力问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只字未提合头会对枪击案还反过来要求美国政府好好约束自己，但看看周文伟隶属的合统会会长就是中国政协主席汪洋，副会长更是统战部长尤权，相关活动有中国官方财务资助，和官方互动密切。早在2020年十月，川普时代就曾把合统会当作中国共产党所控制的外国使团，但如今却被中国完全切割。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更在官方微博称，这起枪击案是台湾个别绿媒借机炒作，做政治文章批评毫无人性，连中国官媒找到拉斯维加斯合统会长顾雅文，都切割说周文伟行径极端，早已不是合统会的人。学者认为大动作撇清是因为种种证据跟中国政府脱不了关系。 合统会本来就是中共在海外的护水组织，合统会在半中间扮演的，我刚刚讲的不管是统战、分化或渗透的这样子的功能，所以他当然要在这件事情上面极力的撇清。 中国从官方的外交部、国台办到官方媒体报道上下，口径一致，对于枪击案极力撇清，甚至把过错倒给美国跟台湾媒体，反而让人联想是否欲盖弥彰。 好，那么我们今天、啊、邀请到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圣望教会的长老啊，郑牧群，因为刚好在美国，这也是长老教会，听说那个地方你去过？ 我去过。 你去过？ 很漂亮。 那我先请教你，你觉得周文伟是什么心态？ 那我很认同刚刚范老师说的，就是他是外省第二代，然后父亲是军人，他祖籍是湖南，所以我想他对自己的血统、对自己的文化的认同是很固着在大中国的。再加上他出生那个世代，就是我们接受国民党党版教育的世代，所以他会认为说这一切东西都应该要符合他的想象。可是当台湾民主化之后，他发现这些东西不太一样了，那他就开始去寻找他能够发泄的出口。所以对他来讲，台湾的民主化他不在意，台湾的转型正义他不在意，他只在意是不是能够回到他想象当中的那样子的中国。那当现在办不到的时候，他就把寄望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上，他才会加入像这样子的组织。那教会非常 漂亮，他成员的组成是一个什么样的组成？为什么周文伟会特别挑上这里？ 我想很多人在问说为什么是长老教会、哦、那因为长老教会在台湾的民主化过程当中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那1970年代长老教会发表三个宣言，分别人权宣言、我们的呼吁还有国事声明。那1977年是因为那个时候中美他们开始关系要正常化了。所以他是呼吁说，向美国总统卡特呼吁，因为卡特以人权著称嘛，所以是希望说你要注重于人权，不要把台湾当成是你们谈判的牺牲品，那也希望台湾可以成为一个新的独立的国家。那就是因为这句话，那就开始有人帮长老教会贴上了台独的标签，所以长老教会台独的形象大概是从70末开始慢慢形成的。那所以后来长老教会他一直都是跟党外运动，那也跟民进党政府站得比较近。所以就有人认为说，诶，那你们是不是造成台湾独立那个恶毒思想的温床？你们就是台独思想的另外一个不同的另外一个催手。所以我预估他会去攻击Irvine长老教会有两个原因呢、啊，因为第一个， 那个就是最大当地最大就是台湾人固定聚会的时间、嗯、大概有90到100个人、哦、他如果一次的话那是比较快的。然后第二个就是他对长老教会的固着印象，就是你们就是台独的推动的组织、嗯、所以我杀光你们，那其实我同归于尽，那我也完成了我人生当中可能最后壮烈的牺牲等等等、 嗯、那你看中国为什么要切割啊？为什么什么合同会要切割啊？ 我觉得就是孬跟没义气吧。 孬啊 我觉得很孬了、嗯、因为如果说你是我们的成员的话，那其实我可以讲说你们认他认那个周同志认同我们祖国统一的思想、嗯、但他选择的是一个错误的方法、嗯、那我们应该要继续推动祖国统一，但是我们应该用和平的方式来进行、嗯、你话也说得好听一点嘛。嗯嗯。那但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子讲，那我们就可以更看得出来，就是说明明他们就是被认为是外国的附随组织、嗯、然后他们的经济也是从中国这个地方来的， 是 但出事之后推得一干二净、嗯、那如果他同事出事推了一干二净，那这种情况就有可能发生在你们里面的任何一个人身上。 好，我们 所以我觉得中共啊、嗯、真的刚才说孬啊，这是没种啊、嗯、今天这个中国委是你们合统会拉斯维加斯分会的创会理事、欸、嗯他不是一个说啊我偶尔去那边参加一下，他是参加这个会议创造者、嗯、缔造者。嗯，你今天共产党你说切就切啊！嗯，你好歹就像刚刚讲，我肯定他的爱国心，嗯、但是我反对他的 暴力 ，这、嗯、也 OK。嗯，撇得一干二净，所以我必须要讲啊，今天很多蓝营的人去舔共、舔中、嗯，你以为他真的是 有一天的下场？ 下场就是如此。嗯，我切得干干净净，嗯，一片肉丝都没有，嗯，就是把你全部切掉。 是， 所以这就是共产党的真面目。嗯，所以说我必须要讲，他不跟你讲什么道义，他不，我说你就是有点基本这种革命情感，好不好？嗯、讲两句话吧。嗯，连话都不讲。 是， 所以我就看得出来，中国的共产党这种面目，嗯，就是这么现实。 好，来我们看一下啊、哦，这个合统会的会长叫顾亚文，他马上撇清关系，他说啊，周文伟2019年。就不是合统会成员了，因为啊、哦，当年他成立的时候他是不请自来的啊、哦。那因为本着欢迎任何支持中国和平统一的人就给他发言机会，来我们看一下，他说他不请自来的。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宜翔啊，这个瑞德啊，这个是当时他们成立的时候啊、哦，这个是周文伟坐上嘉宾。好、哦，再跟大家喝酒，举杯庆祝。再来，周文伟呢还拿着这个啊、支持韩国瑜的布条，顺势速追击，迅猛灭毒妖，诱拢韩国瑜，标选定夺标。我问你，不请自来的人，你会让他在那边啊、拉布条，然后这个啊、坐上边喝酒，然后这个让他当理事吗？会吗？ 不可能。而且 那现在为什么说他不请自来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啊？ 他要利用你的时候呢、嗯、那么他把你当作座上宾，对不对？奉若座上宾。为什么？哎呦、嗯、成立的时候拉斯维加斯这个分会的成立的时候，你自己主动参加主动来嘛、嗯、然后要参加。我们必须很公平的讲，嗯，虽然我告过很多偏激韩粉，但不是全台湾的韩粉都这样，嗯，可是如果针对这件事情，你又骂人家绿处，又骂人家说不要以暴制暴，那我请问一下、嗯，你骂人家绿处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就在一种口头式的霸凌跟口头式的暴力？嗯，然后呢，这就口头式的暴力跟口头式的霸凌啊，通常是在网络上的，对不对？可是现在周文伟告诉你，他会付出实现的，你知道吗？嗯，然后还有就是。中国就是孬、哦、为什么呢？要利用你的时候，你看中国台湾中国台湾、给中国这些在发展的这些台湾艺人一个教训啊。当你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马上切割，马上变成是你台湾人杀台湾人，你有没有发现？嗯，啊，台湾人杀台湾人，而且绝口不提，不敢提他这个。明明你这个合同会，你自己本身，你的总会长就是政协的这个主席，嗯，就是汪洋嘛，你都不敢提，还去鬼扯什么美国要做好他的枪支管制？包括舅萌姐，美国他今天是故意去买那个没有执照的黑枪，然后故意来滥杀无辜啊？不是的嘛。所以中国就是利用你，然后呢不断的制造仇恨，当你的仇恨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就爆发啊，不是都用这种方式吗？ 天辉大哥，您说完全没错，真的不太可能是不请而来。为什么呢？因为这种组织第一个他非常怕渗透，他非常非常怕渗透，他基本上是怀疑外人的嘛，对不对？他已经被美国政府盯上的一个组织，当时这个2018-19年其实美国政府已经盯上，后来2020年 Pompeo 这个美国前国务卿其实有发一个媒体声明说、这个组织根本是一个中共统战部的一个附属组织，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民间组织，你不能把它当作一个自发性这个中国裔美国人的组织，它完全不是，这就是一个中国共产党所指挥所指引甚至于所支援的一个组织、所以今天他组织里面盯上，你觉得他会随便让你外人就直接坐下来甚至讲话吗、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但我要讲合统会这个，其实我过去也有一点经验、因为什么，当时2018年的时候蔡总统去访问，他当时要访巴拉圭，所以他过境这个洛杉矶跟休斯顿、当时是台旅法生效第一次过境，我们去之前的几天有接获到一个讯息，当时我们情治单位跟美方的警察又给我们一个讯息，就是中国的合统会要准备要去办示威活动。因为为什么他们会掌握到这讯息呢？因为当时他们发了一个讯息，这个合统会的一些成员发了一个讯息给各这个大的这个在地的一些这个中国组织啊等等挺东挺亲中组织啊，包括写到什么，包括清清楚写到说这是蔡总统会抵达洛杉矶的时间8月12号，那这是蔡总统的饭店，然后在饭店地址，然后还有什么，他们非常有组织规划，当时他讲说我们会有安排这个游览车的接送，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交通问题，我们游览车接送。再来呢，物资我们也准备好了，包括五星旗全部都准备好了。那再来最主要的，为了要报答大家，我们还准备了一个丰盛的晚餐。所以你们全部去抗议完之后呢，我们请你吃个饭。这个全部都是合统会以及其他这亲中组织所发起的齁。在当天我们可能预估可能有400-500个人来嘛，因为各大侨胞团体都有收到。但当天来了30-40个人。真的是非常非常少，拿了五星旗这样挥来挥去。 回去领钱。 去领钱，然后后来就去吃饭，游览车就停在那边。后来时间一到，一分钟不剩哦，时间一到，全部上游览车，全部再去餐厅吃饭。所以我就说，这就是合统会，你知道吗？它是已经是一个非常冷门、非常边缘性的组织，但会培养出一些非常极端的分子。 是，刚刚范老师有谈到说，这一次受伤的有中国啦，有合统会啦，哈啊，还有国民党。我想请教一下明先兄，你有听到这句话吗？ 没有，注意啊。主要是支持统一嘛，我支持统一，支持统一啊！ 你们也支持统一啊？ 我不支持统一啊， 不是国民党啊！ 啊不，那是宪法，我台湾这嘛跟大陆，本来就是互不隶属，也没有从属关系啊，本来是各自独立的国家。啊，你讲台湾这侪人支持统一嘛？你怎么做民调侪？我感觉是无到10%啦，个位数嘛，这各自拢有做过民调啊，是安尼。这侪人讲， 一来嘛去拜访你国民党嘞合同会， 有 啦， 因为对美国开会的时候，恁的张亚中国还没视讯的呢。 本来合同会， 韩国瑜去香港也是合同会 协调安排的， 合同会理念跟我无共嘛。啊，你讲合同会有支持伊的政治主张，支持统一，迄无问题，迄是拢自由。啊，不过你若透过暴力手段，迄个你甚至我迄不是暴力手段呀，迄是恐怖分子啊， 是 迄个恐怖主义啊。你讲人，你都讲诶。300-300几粒的枪支啊，几炸几支枪？你又是单独行凶呢？嘛，不是还可以炸个要侪枪，要侪子弹。所以这不是我个人来讲，这是真正是有计划的恐怖主义来讲。对阮是安怎？我看嘛，比如说第一个国民党中央长第一时间就讲要谴责暴力嘛，包括韩国也出来谴责。我说那这必了，因为这是你对自由民主法治在打个共同标准。啊，你讲啊，嘿，伊是伊都讲啊，伊是过去讲合同的有一寡人讲支持国民党啊，国民党关的就好。我感觉这是爱切割啦，爱切割啦，还是爱个适度跟人做切割。你不用说因这安尼，恁得该领，阮得该领动啊，该背书不可能啦。 我说这个事情影响深远啊、因为香港知名作家、跟时事评论人叫陶杰，他说啊，这事背景不单纯。这个周鸿祎是中国武力统一台湾，在美国开了爱国的第一枪。香港学者沈旭辉在脸书啊发文说，这是非常非常恐怖的政治仇杀，足以影响和华裔有关的国际秩序。陶杰也认为，这宗加州老红统枪击案背景不单纯，周文伟的官职是海外合统会理事，并且经常出现华埠爱国饮食的这个聚会，在这个行动里面，周文伟已经事先掌握这个教堂的情报，认为这一次是亲民进党的台湾基督会的会面地点，并非只是香港维园阿贝海外战狼变种的那么般简单。好，这个是陶杰、香港人陶杰。有一个美国圣汤马斯大学的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学系的这个系主任叶耀元教授，他说啊， 这个教堂枪击案是第一次因为两岸政治因素而生的个人大规模仇恨犯罪。如果犯行背后存在相关组织的教唆，形同把促进统一的团体与恐怖主义挂钩，也会让他们瞬间变成黑名单。但促进统一的政治组织与在美国的中国人、台湾人敌对意识，或周文伟暴力行为之间的关系，都有可能让这些组织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盯上，进一步导致这一类团体在不久的将来迅速的地下化或消失。叶文教授他说啊，这个事件也有可能一改美国民众普遍把中国人与台湾人置于同一个华人框架中的概念啊，让美国政治重新审视存在于华人群体中的差异与鸿沟，给在美国的台湾人一个更好发声的机会，让台湾与中国在文化与国族认同上的差异浮上美国国内政治的台面。叶教授说，大部分的美国人本来就对中国人不抱有好感，他引用美国皮尤的民调显示，目前美国有 82% 的人对中国持反感，这一次枪击案跟凶嫌立场对中国移民或在美国的中国人无疑是雪上加霜。所以不要忘记哦，这未来还有可能会发生哦。那我想请教一下王委员，你觉得这个事情的影响怎么 样？其实那边我很多朋友都在那里，每一年有的都会见面，所以听到这个消息其实很难过。我先讲说，刚才洪毅大哥问的一个问题，这个人为什么挑这间教会？因为他是一个台湾人教会，在美国哈，台后了哈，台服了哈，或者是丢了告灰了哈，有一些教会，你一看就知道是台湾人聚会的地方。第二个，长老教会本土，我都不用台独去形塑他，他台湾的意向很鲜明，所以台湾意向鲜明，台湾人聚集，最后这个凶手，我跟你讲，他一定去，至少那个现场的那个平面图，他一定看过，他穿着警卫服进去。锁门，他怎么知道要锁几道门？他怎么知道要准备几条链？ 他已经来三次了，他已经都知道了， 所以他早就准备好，而他准备好这个计划，不管是枪支、汽油、刀戒、子弹，以为这家的逮击原因是来自于对台湾的仇恨。那后面这个合统会会长是汪洋，所以我们要回答第二个问题：中国为什么要切割？FBI 现在还有美国很多社团都要求，这个人所做的是该死的事情。绝对是错误的事情，是罪犯就该办，加州还有死刑。但是他背后去煽动这种仇视台湾，贬义台湾，把台湾人形容成牲畜一样，喝台嘛，你是人台北类嘛，你是精神喝台嘛。背后那个组织属于仇恨犯罪组织，属于恐怖组织。你把中国人大政协主席汪洋还有一个工作是负责退台媒体工作，台湾每一年都有固定的媒体高层要去中国见汪洋，他负责媒体又负责这个合统会啊，或者叫和平统一促进会，东南亚也有，港澳也有，欧美都有，所以这个组织如果被美国定义为仇恨犯罪的组织，这个组织在美国的发展会影响以外，美国相关的盟友要不要把这个组织也列为相关的组织，在反恐是全球合作的，所以中国当然第一时间挂哦，这个人跟我无关，他是自己跑来的，他是前会员，自己跑来的可以当到理事，甚至传说是分会的分会长，自己造来的，所以他基本上就建立在这一个组织对台的仇恨跟对人的贬义。我今天看到一个韩粉的支持者，我赞成明显的部分，就是说我不会直接连到说他支持韩国瑜，所以这个跟韩国瑜无关，他支持国民党，这是直接跟国民党有关系。 但是王伟，让我打断，因为你讲到韩粉这一位陈庆龙， 我是要讲他哦， 周兄，这周文伟啊，这个杀人的这个凶手是我们韩家军在美国的一份子，听闻他在美国犯下了震惊全球的杀人案，就算对台独分子绿处党再怎么痛恨，也不能以暴制暴啊，周兄你太傻了。我想请问他们暴你暴什么？那个医生被你打死的，他对你有什么暴力？为什么你要以暴制暴？为什么叫绿处党？这个国民党啊，今天啊，这个朱立伦也提名了这个张善政啊，这个韩国瑜的当时选总统的副手啊， 那么也是韩粉支持的，说要选桃园市长，韩粉都是这类，都是安内。好，那么这个事情的影响是什么？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来，先休息一下。今天呢，发生周文伟枪杀台湾人事件之后，那么台湾呢，非常多的团体出来开记者会啊，那要求说未来像合统会这样的组织，每当回去来台湾，而且要查，台湾是不是有团体接受因的金钱的援助，双方啊到底有什么样的互动，对国家安全的影响？那在美国啊，这个啊，今天教友啊，包括在台湾也都悼念了这一次的这个枪击事件。来，我们来看一下。 台湾长老教会牧师们神情哀戚默哀，美国南加州基督长老教会遭到枪袭，导致一死五伤惨剧，而受害者都是台湾人。 基督长老教会的兄姐过去也曾经经历过所谓白色恐怖的这样一个历史，那么多年以来在信仰当中，我们一直不断的学习如何的来弥补化解这一种族群对立的 仇恨。为了逃避白色恐怖威胁，才飞往美国，终于落地生根。晚年又遇上仇恨攻击，噩梦重演的遗憾不能在台湾发生。长老教会喊话，应该把合统会成员列为禁止入境名单。 我们强烈的谴责这个暴力，这是一个政治的仇恨和仇杀。 各教会之间也在讨论说，那我们是不是要请保全呢？ 他们会长、政协主席。所以它完全是一个中共的部分的组织，要禁止成员入境。 合统会中国官方背景浓厚，就怕惨剧在台湾重演。台教会呼吁外交部和国安单位必须正视，毕竟合统会过去在台湾运作行之有年。2019年4月，民众怒烧五星旗，就是因为原本合统会找中国学者来举办游行，大谈武统台湾。合统会在台一度活跃，种种行径也让人心惊。 那像台湾人在集会，或者是我们的官员，甚至总统的候选人来，都会抗议啊，拉扯。 这回枪击案震惊台美社会，只因理念不同就开枪杀人。在美国的台湾人人心惶惶，在台湾的只盼政府禁止合同背景入境，避免惨剧再互相重演。 哦，那么台湾人渐渐人了解哈，台湾人公共事务会发帕，那在美国做了非常多对台湾有益的事情，包括游说美国的国会哈。那现在呢我们就要来连线这个 FAPA 的这个总会长，现在人在美国清城齁，简名字简总会长齁，我先请教你啊。 是。 当这个周文伟在开枪的时候，那个教堂里面有多少人哈？ 那时候刚好教咱了解到，那时候因有一个跟他算作那个啥家这个爱忏悔齁，就是讲因有一个牧师按台湾等因以前的牧师等等去，所以因特别有一个聚会差不多百多人。 哦，所以因咧开枪的时候内底有个百多人了。 照讲是安尼。 我这夭寿呢，迄个真正互伊门装锁起来啊，内底断了了呢。 是啊，事实即内底我的了解是迄、那个第一书吼，伊的动作伊的行为是足重要的诶起吼，就是讲医生将伊迄落阻挡起来，啊了后，迄个牧师家、但迄家、迄只椅啊，甲伊弄倒，啊，真正两项拢是最重要的一个物件。啊，大家台湾人，我感觉咱尤其即个咱台湾教友伫遐，实在是真勇敢。 啊，你感觉为什么因会吹早上这一家教会？ 这其实吼，这可能咱敌友啊，你啊啦，其实咱无好多了解，但咱知影讲这来讲是沃这个所在，是咱台湾人足侪人退休拢会去遐， 是 是退休的一个 community， 所以我知影，我画跑讲是迄个会友会员伫遐，迄个所在，所以这个教会伫遐嘛，加几年啊，所以我想伫遐集中真侪有台湾意识的人， 嘿，哦，有台湾意识，你感觉伊是为着台湾意识来的，对啦？ 那嘛是猜测啦。 庄伟丁，拍摄我请教你， 那拢无应该安尼。 我请教你，你美国啊，你做全美国发牌庄伟丁，我们是全世界哦，应该全世界哈。 全美国呢？ 全美国好。那你美国这个啊、中国派跟台湾派对你有真严重无？ 安那讲，咱讲中国派跟台湾派吼，其实就是讲对立一直拢伫个哈。啊，本来是讲这蓝绿和解哈，但是咱看未出来啦。哦，就是讲这个哪一个立个本来就是有最近有较无共款，但是不管那咱立场就是无共款嘛哈。所以哪一位本身嘛是有无共款的程度。欸、有一挂人是亲中，啊就无共款嘞。有一挂人，啊个是讲徛伫中华民国的立场，迄种想法的人，甲迄个纯粹去挖中国的人，个无共迄个无共组织。所以咱以前甲伊，咱是其实这个组织，咱甲这个周先生这项，这两第以前咱根本唔捌伊啦，唔捌这个组织。其实在这个华富家嘛，无听到因的活动。所以中国派，咱以前来讲在示威的时候，那有哪当着，当然有一挂迄个言语上的迄个无同款的相对，但是咱唔捌有这种这严重的这个肢体的冲突。 是。啊！你敢有感受到讲中国人即马伫美国无受欢迎的程度？ 这其实按这个Trump 这个伊做总统的时阵就开始了。 川普像 阵，因为迄个习近平的关系对不哈？以后全世界人拢知影中国人要做什么代志，所以伊大概美国家慢慢都对了解讲中国是无希望。无可能按民主化改变，所以了后才渐渐都尤其这个中国甲美国的那个贸易战了后，所以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是目前是上歹的时阵，所以讲影响到这个对中国人哈的观感，所以你才会一挂人，咱看到这个hate crime 哈，就是讲这种。对亚洲人的那个 犯罪 discrimination 哈，行为 啊，这你感觉这个代志啊，对未来恁的恁的聚会有影响吗？ 绝对的，因为当然有真侪人无同款的意见，认为讲啊，咱台湾人要是爱继续，就是正常去做咱应该做的，咱会去想讲要安那加强这个安全的问题。对，不管什么活动，咱都爱想这项，对以后的影响是有影响。但是真侪人嘛是讲，咱爱将这个影响减寡同轻了。 那我们再看啊，请教一下王委员，这是这个韩粉，一共一起韩，他们都周文伟也是韩家军的一员啊、哦。那么你就算对台独分子绿处党再怎么痛恨，也不能以暴制暴。你有什么感受？ 所有的非人化是为了残忍做准备。非人化。反送中谍熊杠的时尊，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不管是港警或者中国相关的人，把香港的学生形容这啥呢蟑螂嘎抓。所以打死几架嘎抓，踩死一只蟑螂没有什么关系。但如果他是一个人，你把他视为人，你去挡的瑞。那是不可思议，所以今天国民党也许这一个周文伟不要直接连结到国民党或者韩国瑜，我也不赞成这样连结。他有他的政治信仰，但是制造仇恨的是合统会，合统会要负起仇恨犯罪的责任。但是如果韩国瑜的所谓的韩家军到现在还在形容什么绿处啦、区啦，还想说，哎呀，现在人吼用暴力吼，看起来他在劝他哦。看起来在劝他不用暴力是不对的，可当你用这样去形容的时候，你正在为暴力制造温床。第二个，民进党的支持者或者在海外这些老先生老太太，什么时候暴力对待过国民党？所以今天这一个罪犯， 这一个罪犯替他亏钱台戏的人跟他无冤无仇无毫无干系以外，嗯，这一群人就算是所谓的台湾人，嗯，所谓的民进党的支持者也好，没有一丝一毫对不起你。你知道十五个弹夹珍贵的轻机被杀罢了没？ 杀罢了，嗯， 随时拿起来就可以打，嗯。所以国民党的责任是在于国民党的领导者，我不敢讲全部，这样明显就不支持。嗯，说国民党的领导者从过去的反共统一，嗯，变到不反共统一，到现在变成仇台促统，嗯，公的台湾哦，哎，怎么用台湾这个名字？台湾不是我名字，那，台湾不是国家？国民党的人喋喋欢迎安尼讲啊，嗯哼，仇台促统，再加上这些非人化的形容，嗯，创造了犯罪的温床。中国的责任很大啊，你要武统台湾，武力威胁台湾，仇视台湾，贬义台湾，一直煽动这些言论，留岛不留人，你就被搞成台湾料料。所以他的信徒就会做这样的犯罪行为，嗯，所以把这样的组织列为仇恨犯罪组织，我是觉得美国应该要这样做，否则定义在勾勒机关犯罪。 其实1949年啊，就是从台湾到美国去的这些侨胞，嗯，大概分两种啦，一般我们叫华侨，就比较支持国民党的，那另外就是台侨，嗯，啊，有本土意识的。那其实这两边当然是河井水不犯河水，嗯，你看像很多台湾很多退伍军人退休之后都到美国去了，嗯，所以在美国有什么每个地方都有所谓的荣光联谊会，这些人其实就是韩粉，嗯，他们就是他们所支持的就是国民党，哦啊，所以他们就是你看韩国瑜啊他们去美国也是很多人欢迎 啊，那他们有些人就更极端，就跟中国的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也有很多人移民，嗯，我们叫做中侨，嗯，他们也是跟他混在一起了，嗯，反而跟我们台侨就是 越走越远 。所以说过去是井水不犯河水，啊，现在这次是打破了那个疆界了，嗯，就是说这些华侨直接来攻击台侨，嗯，就刚才为什么发爬的会长说会造成寒蝉效应，嗯，因为我们不晓得我们聚会的时候他会不会再拿枪出来，嗯，所以这就变成是说彼此之间的对立一定会越来越激烈。 是余翔，嗨， 我再补充一点，因为刚刚那个简明志会长，其实他在华府跟我其实就是我们是战友了，嗯，基本上我们其实跟FAPA密切都很好，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推的都是同个利益、同个目标，就是希望可以争取更好的台美关系，嗯。所以其实现在FAPA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希望美国政府更加正视这些所谓的反台组织啊，嗯，所以包括什么？包括他就提到说，就是他发了一个声明，简明志会长发了一个声明说，这个人其实他就是一个以这个政治斗鸡来发起的一个仇恨罪，嗯，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说他所属的这些组织应该被美国政府列为恐怖主义组织，嗯，为什么？因为他们是透过恐吓的方式想达成自己的政治目标，哦嗯， 你想台湾美国啊，关系不错，哦，所以美国人不会遗忌台湾人，我不会疑虑你，可是你是中国人，就是你是我的敌，甚至于是敌人啊，那中国的移民到美国，到底现在这些中国人的心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啊？ 其实黄毅大哥其实有分两派的，就是比较早期移民的，嗯，甚至于说我说的是2000年之前呢，嗯，很多都是逃离中国共产党，所以跑去，甚至是科学家、学者等等等等，这所谓的旧移民，他们其实很认同美国价值，嗯，因为他们就是不喜欢中共才离开的嘛，对不对，嗯嗯？但是很多新一波的移民，就这十几年来的移民，嗯，是来自中国的，可能官二代、富二代等等等等，他们是靠着中国这样子的一个政治体系，继续维持他们的生活品质的，嗯。那这些人的思维跟过去这一代的思维是完全不一样，嗯，所以也不能说美国每一位中国裔的人都是有问题的，但是确实这几年我们看到很多来自中国确实是抱持比较极端思维的一些人。 那刚刚讲到韩粉啊，哦，这是张善政，他呢在这一个上次选总统的时候跟韩国瑜搭配。那韩国瑜刚刚讲韩粉啊，哦，那张善政呢，朱立伦现在去找他说啊要选桃园市长啊，鲁明哲啊，这个什么吕玉玲，那这个还有万美玲，对不对？这些这样子。桃园能选得好还是桃园会选得不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棋，等一下我们来讨论。我们先来看一下 民党决议征召张善政， 国民党中常会上牵着手高喊动算，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正式宣布前行政院长张善政披战袍出征桃园市长选战， 称他张善政同志， 因为他已经加入中国国民党。 张善政坐底下喜滋滋拿出热腾腾刚领到的国民党党证，这一切来得有多突然？不止张善政当天才入党，连征召消息都是常会开始前两小时才曝光。最不惊讶的，看来只有中常会里还是团结拍手一派和气，但桃园当事人们可是气到不行，毕竟朱立伦似乎忘了还有他们。根据了解，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力荐张善政角逐桃园，13号朱立伦和张善政最后一次会面，当时就已经敲定人选，18号立刻火速通过提名，突袭式征召也让早已表态要选的无法接受。罗志强在脸书抛出低头沉思照片，坦言内心是惊讶、错愕、五味杂陈。吕玉玲更强调自己非常震惊与不解，痛批朱立伦用突袭方式宣布，根本乱无章法。 怎么会突然天马行空多出张善政、张院长？有一点错愕。 其实一两个礼拜前就有传出来了，当时地方还觉得开玩笑，今天变成愚人节。被开了玩笑的是我们，你把一堆人凑成复仇者联盟。 桃园在地议员这番话并非空穴来风，因为日前才刚传出有蓝营金主力拱韩国瑜征战桃园，虽然最后是总统大选时的搭档张善政出马，仍让外界猜测是韩国瑜背后推荐。 是马英九总统的行政院长，韩国瑜竞选总统时候的副总统，是各方都推荐的人选。 市长是我很好的搭档，他对我一直都很支持，包括现在。 言下之意，这步棋也象征马韩朱联盟成型。虽然国民党提名张善政被解读是要抢攻中间选票，但对民进党有意参战市长的可能人选来说，郑文灿执政桃园8年期间，早已不是蓝军说了算，就连能不能赢中间选民，也非国民党说了算。 桃园是蓝大于绿，我一直在讲，他们如果吃定这一点的话，国民党市长选举必败无疑。 重要的就是不能像国民党一样啊，老是用空降的思维，而是能够接地气的跟人民站在一起。 民进党内部态势，兄弟登山各自努力，不出手攻击国民党，暂定隔山观虎斗。毕竟对手国民党人选张善政在一阵惊呼中出炉了，但蓝营桃园地方整合看来还有的闹。 这个事情太有趣了，这样的发展，这是万美玲，据说他是民调第二名，鲁明哲第一名。他原本打算下个礼拜一宣布参选桃园市长，结果党中央今天竟然急着征召张善政，啊、哦，这个是李玉玲，啊、哦，说李玉玲怒了，不排除要参选到底。那我想请教一下东豪啊，这样国民党能团结吗？ 我直接 还有一个罗志强， 如果没有意外，我觉得桃园就是朱立伦送给民进党的礼物了。 为什么？ 我讲张善政有个张善政怎么讲哈？就是说，第一个在以前在过去这一年来讨论国民党的桃园市长人选里面，从来没有张善政过了。第二个他张善政其实就是韩国瑜的替身而已。所以你注意看那个新闻，但是他要放新闻的时候啊，他是先放韩国瑜，其实后面还有一个是傅昆萁。好，那问题来了，就是你要放一个这样子人下来哈，那你之前在协调鲁明哲那些算什么？这里面本来都还放的消息都是鲁明哲啊。 鲁明哲后来有讲呢，他说如果党征召我，我会同意呢。 对，好，那为什么就不征召鲁明哲？好，但是很实际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从张善政这个名字浮出来，桃园我还算有点熟，我问了几个朋友，有的是跟李玉玲好的。有的是跟议长好的，有的是跟鲁明哲比较熟的，大概议长那边、吕玉玲那边都很惊讶，甚至在中午的时候，都认为不可能，好了，那朱立伦决定了征召， 今天中午吗？ 对对对，因为我操，中岛兄才怎样这个代志？ 哦吼吼吼，啊，那受惊呢？ 这不是受惊的问题啊。 不然就惊掉。 罗志祥是用六个字， 很 屌。罗志祥说：“ 罗志祥 惊讶，错愕， 可是 心累，心都累了。 ”那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要丢张善政下去，那鲁明哲那个系统怎么办？吕玉玲这个系统怎么办？邱医生的系统怎么办？他跟这些人都不认识、啊。 什么叫做怎么办？ 就是都不认识、啊， 就是要全力挺张善政啊！ 啊，可以啊，全力挺张善政，用话啊。啊卡嘞。要给他去。出其他的贺嘛？他的问题就会这样子啊。那张善政桃园人认不认识？他唯一哈打张善政牌唯一一个用处就是什么？就是把韩粉。可是这个韩粉是要打折的哦。 就是他张善政能够有的就是韩粉，然后看他乘以多少趴。嗯嗯嗯。所以这个局现在离11月26号的投票就是差不多半年左右。张善政怎么地方走，他要认识谁，要怎么安排。嗯。几乎是一张白纸。 好，不过我的看法不是这样，我的看法是我是觉得国民党的头太用力，所以三个出来算嘛要一条。 了解。 好，来。 那么刚刚这个东豪讲说张善政可以啊，那么拉回一些打折的韩粉，我告诉各位。你知不知道从韩国瑜啊，那么他开始那么的虚卡 say to k i 然后到处去做所谓的善事的以后呢，韩、嗯、粉失去了精神寄托，你知不知道新的韩粉教主是谁？嗯，是罗志强。哦，你知道吗？罗志强是新的韩粉教主。嗯，所以呢，当罗志强过来回来这个要打算要选这个桃园市长的时候，嗯、朱立伦因为一直不是爆发那个黄建廷啦、啊，说可能跟朱立伦呐、啊、对这个罗志强有意见吗？嗯，韩粉是在。朱立伦的，那一面倒的朱立伦的，这些有办法回到那一位让人家觉得有点知识的傲慢的这个，等于说张善政吗？我跟你讲坦白的，今天呢、整个桃园最多人就是去目镜行配目镜，为什么呢？全部跌破眼镜，没有人想到张善政。他说的理由是，张善政曾经在桃园啊，那么上班十年，说对桃园有感情，与地方有连结。洪怡你知道吗？ 是 我在自由时报曾经在中山区十几年，曾经在内湖区十几年，所以我跟台北市的中山区跟台北市的内湖区，我就有连结了吗？是这样。你这样算的吗？最后朱立伦今天来公开的说，那么他为什么要挑选张善政啊，他提出了他的说法，他说因为桃园有航空城、铁路、地下化、捷运、亚洲矽谷等等，需要有国际观的市长人选。我把这句话呢稍微啊这个讲我圆满一点。所以你朱立伦的意思就是鲁明哲、万美玲、吕玉玲跟罗志强没有国际观，不是适合的那个市长人选吗？然后他说，朱立伦又说，他选这个张善政呢，因为他的心中只有一个标准，谁可以让桃园更好？我再把话讲清楚啊、哦。所以朱立伦认为，鲁明哲、罗志强、万美玲、吕玉玲都没有办法让桃园更好，是不是这样？我哪里讲错啊？我讲坦白，我哪里讲错啊？所以呢，事实上。如果朱立伦你今天要能够服众的话、你要能服众的话很简单， 是 请出示民调结果。民调结果显示连这个你不要忘记鲁明哲本来千呼万唤都不愿意出来，对不对？前几天才说如果党征召他愿意出来，对不对？因为他民调第一嘛。那如果你找这个所谓的有国际观可以让桃园更好，可以让现阶段需求更好的这个等于说张善政嘛、请出示他的民调啊。民调力压这个，等于说民调力压这个罗志强力压万美玲，力压吕玉玲，力压陆明哲。我相信所有的人都心服口服嘛。民调拿出来啊。 好，这个吕玉玲今天已经发表声明，他说党中央突袭式的决定，震惊，无法接受。突袭啊、更支援此举证明党内提名乱无章法，他不排除参选到底。然后呢？他说啊，这个这句话最好笑。他说，党中央对我的参选意愿一直停留在征询意愿，未有更进一步的动作，令人失望。李玉玲就说，他要选人，然后党中央说，你要选吗？我没啊。你要选吗？我没啊。 在征询你的时候，已经悄悄去找了张善政了。 这正好笑，一直停留在征询他的意愿。你都被选了，我的征询意愿。李玉玲说，中常委在开会前两小时突然放出讯息，说要提名张善政。令各界大感意外与震惊，如此决定究竟要选策会何用？决策粗糙不堪。他说，从党主席到党中央选策会，从来没有人告知他要提张善政， 不能讲啊，讲了就讲了，后面怎么办？ 李玉玲，你算什么咖？你还不是最后一名？ 很多人以为这是假新闻呢、啊。 刚开始， 洪毅，你这样讲不对。等一下公布民调，搞不好人家张善政倒数第一也不一定哦。 因为听说之前民调没有张善政这个名字啊。 鸡哈， 民调在做没有啊？ 对，所以我真的觉得，跟之前李玉玲、万美玲他们不是在说罗志祥，因为他不是桃园人嘛。所以我们要注重在地嘛。 对对对。 你现在怎么搞的？在这个张善政跟桃园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他选过副总统，全国都有了。 全国不分区啊。全国不分区。可是我真的必须要讲，真的朱立伦如果你今天是一个非常地位稳固的党主席，你要这样横财入灶，那可能 OK。你是一个弱势的党主席，我可以保证到时候吕玉玲、万美玲这些人邱毅胜、罗志强他们会组成一个 反朱立伦联盟，嗯，还有就抵制张善政的联盟，他们因为他们可以团结起来了，嗯哼，国民党可能因此而团结了哈。 潘老师，对不起，我看一个新闻，再给你看，我觉得真的很好笑。一共哦，是因为上个礼拜啊，鲁明哲松口了，说他可能要选，嗯，好、哦，然后呢，他又说啊，这个罗志强也辞了台北市议员了，嗯，那吕玉玲持续在运作，万美玲如果再宣布参选，乱局一发不可收拾。啊！你唔是有民调，你唔是有，你唔是有一个机制，你怎么担心大家都想选？你知道今天为什么宣布张善政吗？因为被万美玲逼的，因为他下礼拜，下礼拜 补充一下，因为傅昆萁其实是想要，曾经想要在桃园选市长。 嗯，不是啊，要张善政不是不可以吗？第一个，你还是要让大家证明张善政很强嘛， 心服口服嘛。 第二个，你要跟大家讲好。这样好不好？ 我们三号后嘛， 对哦。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他们是想，因为桃园很多眷村呐、啊，嗯，那所以如果韩国瑜只要出现，嗯，这些韩粉就火起来了。火起来之后就按照韩国瑜的打法嘛，嗯只要有韩风到、嗯，也不用什么跑脱啦，反正就是有韩，就其实张善政就等于 只要有韩粉，不需要万美玲，不需要李玉玲，不需要什么这个鲁明哲，这个不需要邱毅胜， 摧枯拉朽般。哦，这样一个风潮下去，韩粉重新再现，哦，所以韩粉大家都把他们那个制服拿重新洗洗啊，嗯、全部穿上来了、啊，嗯，啊，重新披挂上阵了、啊， 是， 但是这可以当选吗？我真的觉得大、嗯、 来，王委员， 这件事情有趣在哪里？你知道吗？之前是国民党做的民调，嗯，你为什么不把张善政放进去？嗯，所以之前做的民调是增效，哎，那个民调还有故事，嗯、第一名鲁明哲他说不要不要不要、嗯，第二名呢也不是吕玉玲。那第三名好像是罗志强， 张善政应该是刚开始的时候没有想到了。 那时候都没赢， 赢到一半都扣掉。 那时候没赢了，讲了一句说我们要找最强的候选人，就找第四名的吕玉玲。那时候传出是这样子，你早跟人家讲，不要让他去做这个动作嘛，哎，闹亏嘛，在增效哎。第二个增效的是鼓励大家要选地方表态，国民党在桃园地方人才济济。嗯，后鲁明哲好不容易突破心魔宫，阿丽娜今天被矮娃哈。我会考虑一下，然后吕玉玲是通知国民党中央说，我下礼拜一要开参选记者会啊。国民党说，嗯，对，你们这个表态哈，坏了大事，赶快宣布张善政，也就是国民党长党中央或者朱主席在处理这个事情，嗯，对桃园国民党自己的基层立委这个都不诚实， 是， 你连赢都不老实，你变那协调啦。嗯， 我朱立伦，我都大概发一寡钱去，你收惊就好啊。 哇，伊发钱得让收惊哦，我是感觉伊有法度赢几 只。假一寡胡啊，干 不 好。 朱立伦不会啊，他怎么可能把钱拿出来？ 朱立伦也当过桃园的老县长，应该了解地方生态。你把这包的人对议调告每一个区域立委都敢增效哎，加上一个天上掉下来的和尚叫罗志强，这一群人要整合起来去支持张善政。嗯，所以他讲的。他们地方是在讲说，哦，用张善政这个好棋，嗯，对内可以压制罗志强的气焰，利用这人是被对来道歉，不是对来被算计的呢。 明显有惊到吗？啊， 我今仔是记者打电话问我讲，张善政要选糖，我知道。我叫上，哎，我听唔到，哎，高雄哦，高雄哦。 哦，你听做是要选高雄哦？ 我讲哎，未歹啊，这部戏啊，未歹。这个是糖，这个是糖，我听到。 不过我讲一下，明显讲的没有错。如果今天是鲁明哲民调第一选桃园、嗯，然后张善政去选没有人敢选的高雄，哎、欸，这部棋不 好棋啊，对啊，好棋啊。哎、嗯，啊，确实啦，端豪讲的没有错啦。但我刚后来有跟党方确认。过张善政没有纳入民调里面，他、啊、民调观测出来的，噶最后一次的滚动式民调还是鲁明哲第一了。哦，啊是啦， 有张善政无你来对 不？哎呀，张善政 无， 啊你无做、哦、啊你无做，你都唔知张善政到底以前 了。你讲听啊，恁国民党开始要找一群无爱提名的人，一直做民调看上第一名、嗯，然后提名一个不放进去的。你好歹把张善政放进去比一次， 然后这个，然后是讲张善政以学经历，一胜者美派人选，学经历你那种搞，啊不过一什么人和的出现问题啊？第一个，你我如果一看张善政的脸书嘛，哎呦，这侪人给你干妈呢？ 啊嘞， 系啊， 是， 给你给了妈，阿丽要参加筹算啊，所以很多留言的、哦，因为因是挺罗志强的嘛，啊我给你嘛，第一个人和出现问题嘛，分裂、嗯、啊五位。汤的议员像那个黄俊平，他是讲也不看好啊，等于说你人和上的出现问题啊，所以天时地利没想2018呢嘛，啊人和也不够好嘛，所以你对朱立来讲，虽然他想要赢，啊不过这局你若无整合，没有整合好，你想要怎赢？所以目前的整合工程是有史以来对国民党任何一个县市哦，这管期的是想拍整合的啦。 啊，为什么朱立伦这么急着要今天宣布？ 啊，他说是，我问 当中伊是讲要去美国啊嘛，啊伊后礼拜我来提蒋万安。 要去美国是六月一号呢。 嘿啦，啊伊后礼拜是蒋万安嘛，所以这礼拜就是 他。骗笑啊，未使后礼拜再做会哦。 啊，迄个 好问题。 本来 怕消息，怕消息外露。 五一拜会过，甲韩国也拜会过马英九，拢甲这些大佬共会。 朱立伦有没有双重党籍啊？ 你可别考试啊，我知啦。本来啊。不管怎樣，國民黨出球了嘛，出招了嘛，你就看民進黨要怎出招嘛，類似整合的問題會出現在民進黨嘛，你民進黨蔡英文總統他頭還沒在燒啊，民進黨有很多人想要選的，民 進黨還沒有人選還不曉得， 對啊，很多人要選的啊，你看要怎麼整合嘛。 好，那我們接下來來看，因為昨天65000例，今天竟然85000多例，死亡41位，那这个数字为什么会忽然之间跳这么高？它会不会开始一直往南发展？哈，我们来看不需要。 我还是觉得这85000还是没有到达哈我们的最后的顶端的哈，它还是持续在发展一阵子。 本土飙破85000，比前一天多出20000人。指挥中心推估还在上升阶段，未来确诊数会更高。 前天的 PCR 的采检量哦是有达到新高，大概就11.3万件。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有在北部这边也开设了蛮多的这个大型的采检站，可能也确实是因为中南部也是在上升当中，可能未来一周会达到高峰。 限缩住院资格，病床留给中重症，单日新增183例，还有41人病末。最年轻的是基隆2岁男童，染疫并发急性脑炎、多重器官衰竭。根据统计，今年共有6名儿童重症，2名死亡，还有4人住院。 5月2号也公布过的一位年龄10个月大的小朋友，治疗的状况好转哦，已经在5月中旬的时候拔管移除呼吸器。 挂防疫诊做 PCR 留对联络方式，确诊了才找得到人。陈时中重申，这套自主回报医疗系统资料有误，必须在24小时内重新编辑，修改机会只有一次。另外议员质疑火化死亡数字都不拢，有盖牌争议。 指挥中心对于怎样的一个确诊到死亡，这是一组、两组、三组的人在共同的判定，有一定的程序。这也不是任何人，好像我说啊，不要他不要死就不会死。就要少报几根就少报。 强调死亡判定程序非常严谨，没有盖牌问题。考量疫情扩大，也已经召回240名无症状或轻症确诊医护，取得本人及相关单位同意，提早返回岗位，稳住医疗量能。 好，那么我们呢、这个医疗应变组的副组长罗一军医师说，5月16号 PCR 采检创新高，突破了11万件，预估疫情可能在未来一个礼拜就达到高峰。未来一个礼拜，今天是5月18日。换句话说，在5月25日之前就会达到高峰了哈。那另外是这个今天啊，这个轻症跟无症状99.79%，中症0.16%，重症0.05%。那么死亡有41位啊，41位。那我想请教一下，洪哲仁副院长，这个数据有没有让你觉得很担心的、很异样的？ OK， 我想哈。首先跟大家先讲一下齁、到目前为止齁，我们的这个死亡人数齁，事实上来讲是跟这个确诊个案数80万来相对照的话齁，它致死率是3.2%、先大家记住这个3.2%这个数字、但是去年大家还记得，同样在这个5月份那段时间，我们阿法变异株的那段时间，我们有15000多人确诊，700多个人死亡，那次的这个致死率是440%。所以换言之，我们现在的致死率跟去年同样这一段时间的这个群聚的两次来比较，这个致死率相差了137倍。我讲这个的目的是要跟民众要讲说，在目前的情况下，我觉得大家这个心要自己要能够很稳定的知道我们目前的一个状况、就是说目前的确诊个案数确实是大幅的增加，但是相对于就是说去年阿法变异株造成对台湾人民的这个健康的伤亡来看，目前是还在低的3.2%这个水位。当然我必须要讲齁，3.2%相对于譬如说以这个纽西兰、他们最后是7%左右啦。就死亡率，以来医疗三个月后一定是比说谁能够把民众的健康损失压到最低嘛齁、但是呢我们也千万不能像什么香港是78%，哇那个就太高了齁、那当然呢台湾因为我们疫苗打得没有像韩国新加坡那么多、我认为这个3.2%应该会再向上。 院长潘 对。好， 我请教你，就是说因为罗一军已经讲一个礼拜内会达到高峰。 对。 那达到高峰之后会持续多久？ OK， 目前我在看我们的这个流行的曲线，比较像纽西兰，因为纽西兰是在三月份上去以后，他们在高档区差不多停留二十天， 他 那个二十天就是有点像是这样缓坡这样子，然后二十天后它就慢慢再往下。那但是呢，像新加坡跟这个香港就不是，它是一条线，像香港就是一条线直塔型上去下。那 咱是不是差不多六月十五开始往下？ 会一定会往下的。 那当然，十五是不是六月十五？小五 六月初啦，六月中旬过后，六月初六月中旬过后一定会慢慢向下。 啊，那个高峰差不多多少？ 我认为那个高峰大概就在十万上下这个数字，十万到十五万就是这个。这个顶峰的位置，当然这个不是那么的准，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在很多的人都验了这个快筛阳，他也不见得会出来做 PCR。 没错，没错， 这也跟我们 PCR 的量能有关。不过我是觉得今天这个八万五，民众还是要了解几个观念。第一个就是说，主要是因为台北的这个什么这个 PCR 的站点开出来了，对，筛检量能到11万多。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哦，阳性率没有增加。虽然阳性率不是那么准，但是基本上跟过去 66% 比持平。 是， 但是有一个变数是。中南部的疫情现在正在往上快速增加中。 那我请教，台北市给那个12069， 对， 新北市27230，桃园9658， 对， 台中6770，台中嘛别开了， 对对，还有高 台南4130，高雄6805， 是的， 所以会往南扩展要。 并不是往南扩展，是我们台北市，我们台北市在从100例到1000例到10000例的过程中是。比中南部早一点进展。那中南部的话他们是之后才慢慢进展上来。但是这个流行的曲线跟台北市应该都长得一样，就是说它虽然是比较晚开始在上升，可它还是一样会走向台北或新北的模式，慢慢就会上来。 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已经到高峰了，可不可以这样说？ 我认为是还没有到高峰啦，但是有机会是说在最近这几天台北新北应该会到达一个相对的高峰点，可能台北新北会向下先转折的时候，那这个南部呢上去然后再一起转折，那个就是差不多在六月初六月中旬左右，我们的判断是这样。 高雄会破一万没？ 高雄应该也破一万，应该是如果按照这个流行趋势看起来是会啊， 应该会， 现在已经6000多了嘛，你看我们整个全台湾来讲，从4月1号100例到1000例超15天的时间，那从1000例到1万例大概13天的时间，就从1000多例到10000例的时间，超2周的时间，大概是这样的趋势，没有错。 哦，那死亡啊，我41位啊，今天 对， 你看看哈、哦，没有打疫苗，没有打疫苗，没有打疫苗，没有打疫苗，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20位左右，好、哦，奇怪什么？当然就没有打疫苗很危险嘛，对不对？ 对， 大家都在那不爱去煮哈。 我觉得齁，我这边有整理一个数字哦、大家听一下齁。我们从1月1号到5月6号死亡人数 Omicron 是232位齁。232位里面打完完整三剂疫苗的死亡63位。占了 28%。没有打完三剂就打 一剂 或零的。 对。 死亡了162位占232位的 72%、所以看得出来。好。那再除上母数，母数一定要除进去会更准。为什么？因为咱现在打完三剂的民众有1446万，所以除下去以后，打完三剂的致死率大概是4/100，可是呢，如果没有打完完整疫苗的是19.7%，这两个中间差了4.6倍。所以从这里面，我还是要跟大家讲，我最近归纳死亡有三个主要，第一个是年龄，大家都知道，但是年龄里面又有分。80岁以上那一组会突然跳升上来，所以80岁就是一个很大的关键，这第一点。第二个有共病啊，第三个就是什么？是否有施打完整的三剂疫苗？大概就这样子。 还是一样哈、鼓励啊、这个家里的长辈要赶快去打疫苗，因为太重要了哈、那等一下回来我们再看，因为啊、买保这一次买防疫保单的人呢、有大概超过600万人，大家都在关心说我到底哈、也给他理赔不？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那先休息一下。好，那么昨天啊，这个行政院长苏贞昌特别出来说，无论你是不是重复投保，已经核保你就要理赔。第二个，如果你是零加七的保户，你是自己选三加四防疫险也要赔啊。所以呢，没有所谓啊、这个重复投保不赔的问题啊，已经核保就要依约履行，没有核保的人，那你就回去看核保的政策。另外、有3+4的隔离的事实 就是要理赔，与确诊者接触而被隔离者就要理赔。好，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就问你，你当你告诉大家说三加四会理赔的时候，你有没有问过保险公司同不同意？保险公司接不接受？ 炮打产险公司金管会，民党立委接连狂轰，就是为防疫险理赔之乱烧不停。金管会身为主管机关，却态度暧昧。 这种赚了钱放到口袋里面去，赚了那么多钱，笑嘻嘻的，转歪歪的，碰到该理赔的时候唧唧歪歪的，就只有我们支持你们，就是杀，就这么简单。 保险公司手。今年收进去的件还没有核保的，我们希望都要核保通过。 连保险工会都跳出来挺保户，毕竟还爆出有产险公司针对防疫保单重复投保，就只传一封简讯，片面推荐防疫险从民怨炸锅变成政治攻防，因为同一时间， 指挥中心在横向跨部会的协调完全失能。所以金管会才要跟在陈时中后面擦屁股。 民众党也趁势召开记者会，不同的是把保单之乱矛头对准的是指挥中心，而不是财团产险公司。各政党紧咬保单，逼得金管会也亲上火线表态。 那当然，隔离他如果系统，他是有传上去的，这些被隔离的，因为有接触，他资料上传，他拿到这个开立的整个隔离上面就是一个证据啦。你不能再去要求说人家还要去看你的小黄卡到底你有没有住三级，这是不对的。 金管会强调不排除未来要开罚，就连行政院长苏贞昌也赶紧灭火，有三加四隔离事实就是要理赔，重复投保部分无论是否重复投保，只要已核保符合条件，一定拿得到理赔金，就怕从自愿隔离到重复投保争议酿出更大政治风暴。 陈时中说啊，这边的防疫是靠保单干扰呢。 有， 哦，那我会在什么陈时中去干扰这边的保险？哦，陈时中是拜托公啊，因为作些人吼，今晚要去提证明，所以去做 PCR。嗯，哦，啊，你要提理赔嘛？嗯，伊讲其实这个啊，卫、生单位还有医院已经受不了了，拜托诶，这两年来提保单，提迄个证明拢要过一户，现在不要去挤啦。哦，来，拍摄来，汪伟。 我是觉得我们政治上有不同，可以大家攻防，但讲话凭实在凭良心。嗯，攻陈时中去妨碍保理赔，陈时中是卫福部长，是防疫指挥官。嗯，我坦白讲，他把防疫做好，他不用考虑到所谓的理赔的事情的。嗯，他的工作是把防疫做好。嗯，现在呢，一大堆你说六百万那个保护好了。嗯，为了验那个 PCR， 副院长在那边呢、啊。嗯。黑是为的立碑，我也不怪保护。嗯，那保护等于我给你提的证明啊，因为谣言说哦，以后改到零加七就没有了。嗯，以后哈、哦、改列为从第五类移到第四类就不理赔了。嗯，所以行政院一直讲到今天还在讲说，第一，不管你有没有重复投保，嗯，该赔已经核保就要理赔。第二，零加七也好，三加四也好，通通都有理赔。嗯，第三。PCR 申请理赔的时间有两年，嗯，有没有必要到现在大家全国有八万九万确诊的当下，嗯，用钱去北医去验 PCR， 啊，你现在去不是增加自己的风险吗？嗯，那一而再再而三，所以整个这个保单为了验这一个理赔的部分，确实让防疫产生了混乱，尤其那个能量被挤掉了。嗯，那我们看到有一些政治人物，哦，刚有看到有一些要选议员的，就出来讲说啊，是防疫指挥中心去干扰到这些保护，嗯，没有啦，真的没有。事实上，防疫生命安全，保险是为了不。 民进党绝对袂当好保险公司吼，哦，要收保费的时候收甲欢喜甲。 哦，迄是后边，我就讲今仔日。 啊，你若要理赔的时候你要干干叫。 洪大哥，我想我保险啦，吼，嗯，欸，我们保险是为了不理赔，你知道吗？嗯，你知道我保车险是无希望车祸呢，嗯，我保癌症险是希望我不要得癌症呢，嗯，所以防疫才是健康的根本，嗯，那现在政府的态度就很简单，各位保险公司保好哈，对你的信任感才是保险的基础，嗯，今天你在收钱收保险，打行拢收，没理赔时阵找尽理由不爱敢赔，嗯，以后你的保单还有谁要相信你？所以该赔就赔，没有第二句话了。 这件事情其实很简单了，啊，不是陈时中的事情了，啊。是金管会主委黄天牧的事。嗯，他黄天牧是当过保险局局长的。嗯，然后财务保险公司要发这个防疫险，每一张保单都要跟金管会申请的。嗯嗯嗯，是金管会核准。 对， 今天为了，因为你今天为了确诊要申请那个诊断证明，你妨碍防疫。 防疫， 嗯，所以啊，是黄天牧这边惹的祸。嗯，我怎么不客气的讲，这个事情就是黄天牧要处理啊。嗯，你的金管会有多少行政手段？嗯。 哪一家财务保险公司敢跟你唱秋啊？嗯嗯，不要跟我开玩笑。 对， 保险局不会精简吗？ 要修保费修到笑嗨嗨， 对啊， 现在要赔了，现在干干叫。 我跟你讲，只有一种状况可以不用赔、嗯，就是如果我投保，嗯，不是我自己签名的，这个当然不用赔。嗯嗯，我们要买保险只有一件事情哦，你一定要自己签名哦。 对， 你不要找你的保险员帮你签哦。嗯嗯嗯，除了这种以外，都可以，就是确立嘛。 去，哎，会长，哎。 这次哦，这个我在5月4号的时候我就已经提到，因为我们医院在5月4号我们就观察到，就是说医院为什么那么多急诊的年轻人来排队， 好来 那么 一样、 嗯、那我后来一问才知道说，哦，原来都是来验 PCR、哦、那每个人都在滑手机验 PCR、嗯、所以后来才发现说，哦，原来这么多人要来验、嗯、后来我才了解到，哦，原来有600万的保护，四分之一，就是说每四个人其中有一个染疫可能就是有买保险的人、嗯，后来呢，这件事情我们就是透过这个媒体呢，也让金管会知道，所以金管会事实上有处理了一件事情、嗯、我觉得不错的，就是他们现在有同意，就是说不需要去开医院的诊断书、嗯、只要用健康数位健康证明、嗯、就可以取代诊断书，所以这就少掉了医院很多的困扰。好、嗯、另外我从公卫的观点，我要提醒我们民众一件事哦，大家现在之所以买了这个保险以后会觉得说没关系，中了好像中乐透，我跟大家讲绝对不是这个样子。嗯，买保险是为了规避风险、嗯、不要去得这个病。嗯，我要跟你们讲哦，虽然 99.7% 大部分是轻症的，嗯，不要忘记还有 0.3% 可能会有不幸的状况。嗯，所以最近我在坊间开始有人 LINE 群组里面有人跟我提到说，诶，有人是喝什么确诊水、嗯、我跟大家警告，严重警告不要做这种事情。 蠢事， 就一定要给他确诊， 你真的不知道你是不是那个 0.3% 的人、嗯、好不好，这第一个、嗯、第二个就是说你确诊以后你会不会是重症你不知道哦、嗯、第二个你就算你过关了，你以后会不会有长新冠的症状、okay. 你也不知道。 好， 所以我希望大家买保险是规避风险，千万不要有侥幸的心态、 okay. 想要为了保险去得病。 好，另外呢，上海啊，这个从3月28号开始这个封城，封到今天5月18。那慢慢的它要解封了，这个现在是上海说要大逃亡。啊，请大家看，这是上海的车头。这是上海的车头，买无车票。啊，买无车票要哪？把黄牛买啊。黄牛起几倍？起五倍。啊，买有无？嘛，搁买无。好，这个是上海。然后呢，每个人都全副武装，每个人要逃离的都全副武装。请大家看，啊、哦，这都是大排长龙。来，这个说那样的这个看不见头跟尾的长长人龙，令人震撼。然后呢，大家都穿着全套的防护衣。来，我们来看一下。 画面中可以看到中国上海的虹桥车站外头被人潮挤爆，所有人拖着行李，还有人身穿整套的防护装备乖乖的排队，长长的队伍几乎看不到尽头。还有在车上的民众拍下队伍已经一路排到高速公路上，景象十分的夸张。中国上海在严格封城超过一个半月之后，终于在16号开始分三阶段解封，力拼最晚6月中下旬能够恢复正常。但是第一阶段解封的第一天，就许多民众受不了，趁机要逃离上海。根据路媒报道，16号和17号停靠虹桥火车站的列车单日增加到了12班，每天的载运量达到6000多人，总计短短两天就有13000多人要逃离上海。许多人是徒步走到火车站，晚上的时候还有人等不到车或走累了，就直接在柏油路上打地铺休息。民众也表示真的受不了如此严格的防疫措施，因此选择回到老家。而另一方面，北京的疫情依旧陷入焦灼，17号新增56例确诊，官方宣布防疫再升级，部分的地区被要求足不出户，目前高风险的地区达到了17个。而令人担忧的是，天津的疫情似乎也开始升温，16号地铁站宣布部分的车站临时关闭，当地北城区被列为封控区，某一个小镇所有的民众都被拉去隔离，人数大约有上万人。 要请教一下范老师，他们要逃去哪里啊？ 逃离上海啊。所以现在上海有一个，他们在网络上 要解封啦、 啊，没有全部解封，嗯，就少部分解封，很多人还是还没有解封。所以现在上海有一个关键字叫做润，什么润？就湿润的润，嗯，它的英文翻译是 run 跑，叫润。因为你打 run 的话，这个网络上查不到字，不能、哦、这已经是变成禁忌呀、啊，禁字了哈。所以用润、嗯，大家都在润。还有看除了外省的人，因为本来到上海去 啊，一夕之间出不了船了，就赶快回家嘛。嗯，另外就是外国人拼命的要出国，嗯，因为他们不晓得上海什么时候会再封啊。嗯，因为你这个奥密克戎这个状态， 对， 上海是随时可能再封城的。嗯，所以如果再封的话怎么办？所以很多在上海的外国人拼命的要离开中国，嗯，还有移民，嗯，我有一个朋友在上海是做移民，他说他生意好得不得了，他说这他从封城之后，很多上海的中产阶级，嗯，或者小资或者一些企业主管，纷纷准备一封解封之后，嗯，赶快把小孩子送到新加坡，送到美国，嗯，自己可能也跑了，公司就不要了，关起来了，嗯，因为他们觉得太可怕了，经过这次封城。大家觉得这个上海随时可能再陷入到地狱里面。 我猜上海没有人要逃到北京了，因为北京快封。 从这个洞跑到那一个洞，一直封。 因为北京的封台区啊，今天宣布在要开始封七天。好，嗯哦，来那个啊，东豪，哎， 我跟他补充一下，嗯，你刚才看到那个画面，他们到机场去哈，你不要以为是解封了，你就可以去机场了。嗯，你要到机场，你必须要有证，你是要有通行证的，嗯，所以。你看到那样这样子哈，哦，嗯，那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到机场的，欸，哦吼。你不要以为是解封了你就可以去机场了，哦，嗯，你要到机场你必须要有证，你是要有通行证的，嗯，所以你看到那样这样子哈，哦，嗯，那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到机场的，欸，哦吼。你可以到机场，你不是说你有钱就可以买到票，就算也不是说你买黄牛票就可以哦，嗯哼。你要呢？现在上海是你到机场，你要先拿到那个通行证。嗯哼哼哼。好，第二个，上海现在是什么状况呢？就是说，你如果一般居民，他现在有些小区是开放的，嗯，哼哼，他大概是怎么样？五天里面你可以出去两次。哦，好好，每一次只能一个人。嗯哼哼。就说你哪里出去了，你只能两种交通工具，一个是靠你的脚，哦，一个是嘛骑脚踏车。你要叫车是叫不到的。你如果要开车子，啊， 一样。那这些人是怎么到机场的？ 柯林爱五郎盔甲上衣，然后要有通行证，哦，人要有通行证，车子也要有通行证。 那为什么要全副武装穿防护衣？ 怕啊，怕又被传染呢，啊。哎，所以要把身体 包。上海不是清零了，怕啥？ 我懂好那个通行证。 清零是讲那人是清零。 那个通行证，如果比方说我拿通行证去载郑鸿仪，嗯，或者超过时间，那个证就没收取消，无效。嗯，然后现在警告别让载白狼。 然后我刚才讲说，你出门的那个通行证呢？三个小时为限哦，好。但我讲三个小时，那我要去逛街可不可以？嗯，可以。你要逛哪个地方啊？你可以去超级市场哦。有个前提，超级市场嗯要发邀请函给你。嗯哼哼，就是我是开超市对不对？哦，鸿仪，我要发一个邀请函给你，你才能够在那个时间点一个人来我这里。 以前住上海很骄傲呢。 对啊，啊， 了不起了哈。 所以你看到这个，哎。这一千多，这几千个人啊，嗯，还算是有办法可以拿到通行证的。 是，来，那我再请教副院长哦，嗯，因为啊，中国要建永久性方舱医院，这个是他们的卫健委，卫健委叫做马，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马晓伟，这个等同我们的卫福部长， 卫福部长，哦， 卫福部长 啊，为什么要盖永久性方舱医院？因为啊，中国要建永久性方舱医院，这个是他们的卫健委，卫健委叫做马，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马晓伟，这个等同我们的卫福部长， 卫福部长，哦， 卫福部长啊， 为什么要盖永久性方舱医院啊？ 可能他们现在也是准备要跟这个新冠病毒哈，哦，长久作战啊，因为他们的 清零到底 有。在目前他们的政策就是这样做，但是我认为他们防控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为什么？ 因为病毒的传播能力太强了。嗯，他现在的传播能力 R 零值是八到十，欸， 病毒是共产党的对手吗？ 我觉得用任何的手段要来遏制这样子的一个病毒，我觉得是很困难的。 我要问的是说，有一天会不会？因为大家都知道嘛，清零不可能嘛。 对， 所以 Omicron 传染力很高嘛。 对， 那这样的话，中国接下来还要到处封欸。还有一天，如果他封不住了，他整个全国会扩散呢。 但是我觉得是说，因为他不要忘了哦，最近出来的变异株看起来的话，它的传播能力又比我们现在主流变异株又上升28%呢。嗯嗯。那如果说这个传播的能力又再往上走的时候，嗯，他封得住吗？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 我有科兴疫苗呢， 早晚也是要面临这个病毒大量传播的一个事实，这个是他们要面对的。嗯，所以他现在开始来盖这个所谓的这个轻症园区是对的，因为 你知道他到明年的国际运动会全部都取消呢。 对， 这表示我明年还要跟他作战呢。 这个我。